大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 现在时间是1月30号星期天晚上8:03。好，在我们录音的今天，接下来隔一周，零二就要飞去韩国了。先恭喜他， 谢谢， yeah. 希望可以顺利。 好的，那就借着这个机会，想问问看，就是准备出国的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复杂的过程是怎么撑过来的？ 对，所以这一集的话就是零二韩国特辑。 对，就是飞往韩国的特辑。 对对对。 好，那因为上一集其实我们已经聊了非常非常满的近况，所以我们这一集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直接开始来问问题好了。 可以啊，可以啊。 好， 你有列了一些想要问我的问题。 对，我这边有做一个访纲，我这边做了一个访纲。 我现在是被访谈的人欸， 对， 荣幸， 没错。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种就是撑不下去了的这种感觉，就是跟男友之间会觉得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所以好像想要结束。那这次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轮回，所以决定要去韩国跟男友相聚？那从念头萌芽到前往韩国这中间隔了多久？ 欸，你真的完全照反感问。 没错，因为我的大脑都已经用在刚刚那一集了。 Okay. 请大家那一集一定要听好吗？ 一定要听， 就是听我们两个悲伤的童年。 对了，好，我们现在心情稍微转换一下。 对，悲伤的过年回忆。 对， 跳一下来。 好。也倒不是说真的撑不下去了，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轮回，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就是会偶尔就会出现这样子，对。但是我其实比较害怕的是分开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就是感情很容易被消磨，尤其是你的生活重心不在他，或者是我们彼此没有跨越到彼此的生活圈这件事情，我会担心啦，我会担心我会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喜欢他。这其实 是你自己这边的， 对，我自己的，我没有从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情，但是这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时间跟距离的关系，然后去消磨掉我对他的喜欢。我不知道我在前几集有没有讲到，就是我现在会刻意把我的感情放在恋爱程度里面，我会把它降到一个刚好及格的分数，在那个水平线上。因为我如果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把那个投入的心力放到可能比如说70%-80%，那我一定会相对的痛苦，因为我见不到这个人，对，所以我会很刻意的把我自己的心就是维持在一个基本的水平上面。但是我那时候担心的其实是我会不会连这样子的水平我都 达不到 这样子，对，所以会有这个念头，其实是因为在去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刚过完年，然后就刚好遇到那个轮回，因为我讲过嘛，过年那一段时间，圣诞节什么的，就是一定会特别的感到寂寞，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好，就是我们今年一定要见面，在2021的时候，就说好，我们今年一定要见面这样子，然后就是也是期待说，可能疫情可能会好转，我们就是可以用比较。 有一种 short vacation 的那种感觉， 类似，或者是我们可以不用那么耗费心力的去准备签证，我们就可以见面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顺利，就是疫情就是越来越严重，然后等到夏天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这件事情好像越来越不可能实现， 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刚好还在停课，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疫情刚爆发，然后就突然想到觉得如果只是一个被动的等待的话，好像政策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那我们可能真的要见面，那就更不可能这样，如果我只是被动的等这件事情结束的话，所以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说，我好像应该要主动做些什么，或者是我应该要去积极的做些什么，我们才有可能去打破这个现况。那个时候夏天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对，然后因为刚好那时候夏天的时候，不是说 Fisher 就是有去就搬家 了， 对对，搬家去跟他男友就是稍微近一点， 在同一个城市， 对对对，也因为有他那个前车之鉴，就是有点鼓励到我，其实，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讲这件事情，他一定又会生气。我说 Fisher， 嗯，他会觉得是我鼓励，就是他让我就是有那个勇气去韩国，就他要离开我很远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对，这个等一下可能会再讲一下这样子。所以也因为他的那个行为，会让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需要靠一点冲劲吧。你有时候如果就是什么都考虑，或是什么都想要顾到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行动的这样。所以刚开始的起因可能会是在夏天那个疫情的时候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原本预定的设想是想说，可能如果到11月的时候，如果韩国的打工度假签证有开放的话，那我就要用这个打工度假签证过去。 有点算短期的先过去。打工的这个签证可以多久？ 可以一年。 哦， 对，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签证比较长，然后比较稳定，然后我也可以在那边不用负担太多的钱。 它有年龄限制吗？ 31岁以下。 哦 ，OK。 对，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是因为通常他们都是11月会公告这个事情，可是去年因为疫情，所以他们就是取消了这个签证。然后我原本就是在想说，不知道今年的11月会不会重新开放这样子。所以那时候 2022年的11月， 没有2021，就去年的时候，去年11月的时候，我就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额外讲一件事情，其实我在聊的时候，我很不喜欢用男友这个词。 嗯。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有种炫耀感吗？哦，我男友怎样？我其实很不喜欢。 等一下，你讲说哦，我男友怎样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绿茶婊，有事吗？ 就是我很不喜欢用男友这个词，或者是有些论坛上面就是用闪光什么的。 我觉得闪光超智障。 对，我就觉得有名有姓的一个人，干嘛不直接讲他的名字？所以以后我就是不会再叫他说是我男友，我会直接叫他的名字，就叫他俊这样子。 嗯。 对对对，所以先讲个这前几个就是题外话这样子、 okay. 对，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有跟俊讲说，我想要到时候如果打工度假签证有开放的话，我就是想要用打工度假签过去这样子。然后我有跟他说，就是如果打工度假签真的没有开放的话，那我可能就是用学生签过去。但那时候我没有考虑太多关于学生签的事情，一方面是那时候也不了解，第二方面是觉得可能要花很多钱什么的。 所以打工度假签跟学生签他们分别是几年啊？ 打工度假签就是一年嘛、 嗯、 那学生签就是看你报名那个学校多长的时间，它可能会是一季，它是一季来算的，一季可能就3个月这样子。 它不会是譬如说你要念一个学位吗？ 签证有分不同的学生签嘛，那签证的话有分D2的话就是比较像你想的那样子，它可能就是 以 学位去看，可能比如说读研究所啊，或者是交换生。 所以你学位过了就没办法继续待在那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类似这样的感觉，就是等于是说你那个大学毕业了，那你可能就要回来。那个是D2，但我的话是D4签证。D4的话讲白一点就是语言进修啦，那你就是去那边读语言学校这样子、 嗯、 那语言学校就没有像那个研究所那样子，他可能是要读满2年或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一季一季的报名，那就是看你要读几季这样子。对，那你就是会需要缴相对应的报名费啊、嗯、这个后面会讲到，只是 okay, okay.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考虑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很前面的顺位、 嗯、 我觉得那有点像是一个备案的感觉这样子。但那时候就是有慢慢的在计划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也有慢慢的去潜移默化的说服我妈，就是我要去韩国这件事情。对，我就是有慢慢的去透露出我可能想要过去，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这个计划。但我本来以为她会就是很反对什么之类，就意外的就是她没有反对这件事情，然后还其实还蛮支持我的这样子。所以就是也有慢慢的去加深我想要过去的心情跟信心这样子。但结论啦，就是我不是说11月的时候在等吗，最后打工签证还是没有开放，就没有任何的消息这样子。所以后面的话就是我就是朝学生签的这个方向去思考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说你最后选了语言的那个是吗？ 应该是说我只能用语言的，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很久了。 哦、oh, okay. 对，所以我现在能用的签证就是学生签这样。那有些人会问我说、啊、你怎么不用伴侣签，因为在 欧洲国家，比如说像德国那种，就是如果你是伴侣，不是说真的要结婚，你只是男女朋友，如果你可以提出那个证明的话，你就是有那个伴侣签可以过去。 提出那个证明是要怎么提出？ 比如就是你 们接吻的照片， 你们交往的一些证明。 OK， 对，这真的有这样。可是，在亚洲的话，基本上比较少，比较没有这样子，所以他们所谓的伴侣签都是要结婚的那一种。 所以韩国就是没有的那个国家。 对，所以但我们也不会想要因为为了要见面，然后就去结婚。我觉得就是那还是一个 风险的， 有一点风险的事情。然后我也不想要这么很草率的决定这样子。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去朝学生签的方向去准备，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去收集资料，去知道说哦，学生签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这样。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准备学生签的过程之中，我就是一直跟身边的朋友放话，就你应该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一直说我要过去那边。但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就是想说不要让自己有退路这样子，因为毕竟讲出来如果没做到的话，好像还蛮丢脸，就我很爱面子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这也让我去。就是有点变相的去，就是想说我一开始其实就没有想说就是要算了，就是不去准备这件事情，有点强制性的让我去驱动这样子。所以如果要总结的话，就是从有这个想法，然后到实际的真的去准备，所以差不多大概抓个半年的时间左右这样子。 那其实还是算是一个很，就我觉得你还是想过，然后也算是蛮缜密的才真的去执行了，不像Fisher 算是，我记得他很快，一周，我记得之前的节目里面 算是，因为但这个过程其实我没有跟什么人讲，所以其实等到大家都知道我的结果的时候，大家好像会觉得我很冲动 哦， oh, okay. 或者是怎么这么突然要做这件事情，但其实这中间我已经有慢慢的在酝酿吧，那刚好我觉得时机也到，那在这之中的过程，我觉得其实比较苦恼的一点是到底要不要从公司辞职这件事情。主要还是会担心就是如果没有收入的话在那边生活要怎么办，而且其实我待的公司虽然我抱怨很多啦，但是也是会有好的地方，而且我在那个公司待的是比其他的人都还要久，所以我工作上面其实也都还算上手，然后同部门的人都其实也都还蛮好相处，然后工作时间上面也很弹性这样子，但虽然就是薪水普普，但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抱怨的地方这样子。 你觉得你拿到的酬劳跟你做的事情是平等的吗？你觉得？ 我觉得不算真的太好，可是我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OK， 对，就是跟一般的人比起来的话，可能好像也都还稍微好一点点，然后中间可能也有加过一次薪，虽然也不是说真的很多，但至少有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好坏是有一点平衡这样，而且甚至那个时候我的主管还跟我提过，就是可以跨国远端的方式这样子，就是刚刚有讲到，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犹豫的点是要不要离开这个舒适圈，因为我毕竟在这个环境已经很习惯，然后我也在公司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有不能说地位啊，对，算元老级的人这样子，所以你在那边的地位其实算还蛮巩固的吧。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比较烦恼的是我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个舒适圈，然后因为我就是一个很三心二意的人，所以就当我那时候还在犹豫的时候，就是前一集刚好有讲到，就是公司刚好有做了在同一个时期做了一个蛮大的部门的调动还有制度的调整这样子。对，那刚刚有讲到就是那个调动其实让我自己还蛮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部门的人就是为了这个调动在开会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原本的当下的新的部门的指派人是我，就一直有讲到我的名字。 你说主管吗？ 对，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确定说是不是要远端或者是真的要辞职或者是怎么样的，我都还在思考，但是开完那个会的当下我就决定我要离职。 OK，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蛮冲动的，就是我在开完会的时候，就是大家部门的人都在的时候，我就全部就是统一告诉大家。所以而且那时候还有小插曲， 真的没有退路耶。 对，我就觉得我是一那种只要有退路我就会想要逃避或者是会想要去犹豫的人，我不想要让自己有太多的退路这样子。对，那时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其实之前 因为我跟 Fisher 就是是同事，然后又是朋友嘛，我其实之前就有跟他讲过我有在做这个计划，只是他那个时候以为我可能会做远端或者是不会离开公司这样子，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听到我的这个 发言 的时候他就太震惊，所以他上班的途中还默默跑去厕所哭了一番。 哇 对， 太羞了。 对，所以我其实对他还觉得蛮抱歉的。但是他因为后来他就跟我说，我说我不是已经讲过 我可能会离职吗，他说可是那还没确定啊，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好像没有第一个告诉他这样子，然后说但我就是刚开会的当下决定的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也有这种是老天有在冥冥之中指引我一些方向，就是让我不要再就是选择性障碍这样子。对啊，所以 我老实说啦，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决定到底是好或是不好，可是我只是觉得可能会需要为了自己这个决定就去做去负责，所以我也不会再去想说如果没有辞职的话会怎么样。我就觉得我已经做好这个决定，我就不要再去想如果这件事情。 刚说到的是语言签证，然后，你说一季就是3个月，所以等于你要一直去续约、续约、续约这样吗？ 这倒好，可以接到你想要问我的第二个问题，可以接续着。 第二个问题是，像这样长期定居韩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所有东西整理下来花了多久的时间？ 哇，你还是一直在说房干上面的问题不一样。 没错。 好，刚刚讲到就是语言学生签有分第二跟第四，然后我是用第四签证过去的嘛，那就是语言进修。那刚刚有讲到它是一季一季的，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他们学校规定就是做半年这样，就是最少是要半年。所以我目前姑且就是先去报名半年的语言学校。 啊，他有譬如说你说现在最少是半年，他有最多是多久？ 最多是2年。 OK， 你 最长先半年。 对，你最长可以在这个语言学校里面读2年这样子。所以我目前姑且就是先报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在那边然后看一下生活过怎么样。如果一切都顺利 OK 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再继续报名。下个半年这样子。 我以为你要跟我说我应该就是在那边结婚。 结婚这个可以等一下刚好提到。我先讲一下就是那时候准备签证的过程这样子。对对对对。好，准备签证之前呢就是要做的事情比较繁琐，很繁琐， 很麻烦。 我看到你的脸了。 就对，那时候我真的是心力交瘁。但首先反正你就是要先决定好你要去读的语言学校，韩国有非常多的语言学校可以去让你报名。那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就是有在这一点就是花太多时间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男朋友，对，我讲他是我男朋友。好，反正俊他就是不在首尔，首尔的语言学校其实比较多，那他在的地方其实在大邱，说是韩国的第三大城市吧，所以他那里的语言学校就没有像首尔的那么多那么复杂。然后因为我主要是过去找他，所以就会找比较离他比较近的一间学校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去找到了庆北大学，那就是在大邱市区，然后又离他家也比较近一点的地方。 大概车程是多久？ 大概半小时左右。 开车吗？还是其实你们之后的交通工具会是比较偏大众交通？ 如果是我去学校应该会是大众交通工具，因为他早上要上班，所以我爬不起来。 他们那边的大众交通工具也跟台湾差不多吗？ 会有公车，然后会有地铁，可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以开车为主，像俊他就是开车上班的。 OK， 对，他们比较没有摩托车。 哦， 几乎没有，就是都是偏那种像外送的人，他们会骑摩托车，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来说骑摩托车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怎么说？ 就他们觉得就是人包肉包机器这样子。对，他们就觉得很危险，所以他就知道他的女朋友在台湾是一个飙仔的话，他应该会吓死。 他知道吧？ 他知道啊，我就一直说你来台湾的时候我要载你这样子。 他上次来台湾的时候你有骑摩托车载他？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机会这样，所以我就说下次你来的时候我就载你到处跑这样。反正那时候我们决定语言学校其实决定的还蛮快的。那决定好语言学校之后，你就是要先去确认他的报名时间还有截止的日期跟你要交的资料。通常就是他会是分季别嘛，所以就是春季跟夏季。通常春季的报名时间的话大概都会在1月初，不好意思更正一下，12月初。12月初到12月底左右。就是那个报名的期间可能要自己抓一下这样子。对，所以 确认要缴交资料，就是可能是去看官网，或者是像那个时候是君他帮我打电话去学校，然后问就是要缴交资料有哪些。好，你这些都确定好了之后，你就是要在期限内把这些资料准备好，然后先寄 email 给学校审核。啊，审核通过之后呢，你要先缴学费。缴完学费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个入学通知书。你收到那个入学通知书之后，你才可以申请签证。 这一段花了很久的时间吗？就是你拿到入学通知书跟你报名的时候， 讲一下我那个时候的整个过程好了。所以其实你听到的话会发现签证申请签证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你只要把资料交出去他就会给你签证嘛。 嗯， 可是在前主要是前面学校报名那个资料的地方非常的繁琐，所以我前前后后就是跑了很多个地方，我大概花了2到3个礼拜才整理好说我要报名的资料这样子。 嗯， 那报名的资料的话就是它可能包含你的毕业证书，然后你的在学的成绩单，你的在职证明，然后你的入学通入学的那个叫什么表格。 所以你回台艺很多趟吗？ 我回了台艺2趟。 OK。 对，因为我耍笨，就是要去申请那个成绩单，然后我以为就是在那个学校的事务机就可以处理好。 我以为可以啊，不行啊。 那个是在校的学生可以这样弄，但是我已经毕业很久了，我必须要去那个叫什么学务处哦， 嗯， 还是教务处？ 教务处吧， 就直接跟那个柜台的人申请这样子，所以我等于跑了2趟去处理这件事情。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然后还会需要体检健康检查的报告，然后还会需要有一个收入证明。 收入证明？ 对，就是证明你有钱可以去读语言学校这样子。 哦， 对对对，那收入证明的话是要台币30万。 哦。就是你的存折里面有30万可以给他看。 对对对对对，所以光是弄这件事情就花了很多时间。 等一下，你的存折里面有那么多钱可以看？ 当然没有啊，所以就是先跟家里人借，然后等到哦都通过了再还他这样子。 Oh, OK。 对对对对对，比较麻烦的其中一个是毕业证书。毕业证书不是你那时候毕业拿到那一张纸你就可以直接拿去交，它会需要有一个公证的过程。所谓的公证就是。对，算盖章，有点像是你需要请就是具有法律效益的人去审核你这个毕业证书是正式的毕业证书，确定这个是正本这样子。 具有法律效益的人是谁呢？ 你会需要去找一个公证的事务所，那它里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我不太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会先去帮你做第一层的公证，然后你还要再跑外交部，然后再跑驻台的韩国领事馆。所以你光是毕业证书的那个部分你就需要跑3个地方。 我靠， 对，跑那个3个地方啊，还不是说你一去你就可以直接拿回来，你去了他可能会需要帮你处理2天，然后你再去拿，然后再跑下一个地方他再处理2天，你再过去拿，所以才说处理那个东西 超麻烦耶， 非常的麻烦。所以我花了2-3个礼拜才把所有的资料全部都整理好这样子。 听到这里的听众可能不敢出国定居了， 就是我只能说有舍才有得啦，就是你就是前面花这些东西整理的这些报名的资料，但是我因为我那时候11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认命了，我大概知道不会开放签证，所以我大概11月中或底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准备这件事情，所以我12月初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蛮早就提交我的资料给学校这样子，只是我那时候很衰，就是很不巧，是我那个学校的那个单位的负责人，他就是请了一个很长的病假，好像请了2个多礼拜吧。然后很好笑是没有人可以去接手他的事务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交了学校的资料之后，我等了很久，我从12月初交，然后我到12月底的时候才收到他们的回信。所以就等于说中间那个空窗期，就是我原本计划好我12月就要处理完这些事情，结果我就是从前前后后弄好拿到签证的时候已经是1月中的事。对，所以 硬是拖到了1月中。 对，硬是拖到1月中。你因为你申请签证也是你要去那个驻台的韩国领事馆，在101那边你交了之后他会需要就是花时间去发签证给你，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的话可能他会需要10天的工作天，所以我1月初交，我大概1月中才拿到。 嗯， 所以等从准备申请的资料到真正拿了签证，我好像也差不多花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非常的 漫长欸， 很麻烦，应该这样讲。 嗯，等待的时间也很长，就 应该说等待的那个时间我会很焦虑，就是我很担心我的资料会不会 不齐，然后如果 又要再拖， 对，我如果要补资料会不会又再拖，我会不会就是又错过那个报名的时间什么的，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非常的紧张，而且因为那时候学校给的简章是那什么简体字， 嗯， 所以我很担心那个是不是是给 中国人看的， 中国人看的，因为他们可能审核的资料会不一样。 嗯， 对，所以我就是会一直请君，就是去前前后后一直打电话给学校都确认。然后我到后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打好了，我怕他们就会记得我是那个一直打电话去很几百的那个人，我怕他们会对第一印象很糟糕这样子。”那因为第一次去的人真的会很紧张，你不知道你所缴交的那些资料到底正不正确。 但好像也没办法，他就是必须要一直问啊。 对，可是因为 要么是你问，要么是他问。 对，但是我真的太频繁了，我就很怕他们就会记住我这样。但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个人是就是我在迪卡上面找就是留学签证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庆北大学没有什么人报名，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去首尔。然后我就找到一篇文章是专他就是报名庆北大学，然后他就是把他的一些报名的心得什么全部都打成文章，然后就是分享给大家， 嗯，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那一篇原po，就是因为有他就是分享那些东西，然后就让我比较安心，大概知道要怎么做这样子， 嗯， 我就预计之后等我成功顺利到那边，我要回信留言给他感谢他这样，不然就是你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会很焦虑啊。 好，那。目前有没有觉得去了韩国之后 你不能有点人性化，你不能就是像我们一般聊天吗？ 烦耶、欸、好，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就是觉得你去了那边之后，然后那边没有的食物你会觉得很想要吃到它？ 我应该最想念的会是手摇饮料吧，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喝台湾的奶茶了。 韩国应该也有吧？ 韩国有，可是都很甜耶、欸、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是像台湾那样这么人性化，可以调整糖度跟冰块。 我上次去日本，然后我也是去买他们的手摇饮、嗯、然后他们也是你就只能跟他说品项，他们不会问你什么甜度冰块。 对，所以就超爆甜的那一种，然后、嗯，也是有台湾的那种，比如说什么老虎糖之类的，可是 他们那边去开，可是 对对对， 还是韩国人在做吧？ 对，还是韩国人在做， 嗯、 就是比较贵，然后也没那么 道地 之类的，所以我可能最想念的应该会是手摇饮料跟还有咸酥鸡吧。 韩国有更厉害的炸鸡，你会想？ 我不知道，我就一直自始至终是台湾派的、啊，就是韩国炸鸡我好像也还好，韩食我也就是好像还好。 哦，真的吗？ 嗯。 就是之前有流行一些什么炸鸡跟蒸奶这种，鸡排蒸奶，对不对？之前有流行过 鸡排蒸奶， 对啊，就是鸡排搭配蒸奶这个搭配，还是炸鸡搭配蒸奶这个搭配，你也觉得还好？ 你说韩国吗？ 对啊，韩国之前好像有韩剧，然后有流行这种， 应该是说我觉得他们的炸鸡吃偶尔吃一次可以，可是有时候会变得口味比较重一点。 哦、oh. ， 对啊，然后还有。可能就是比较会怀念的，应该是没有办法随时可以跟朋友见面吧。 哦，我想知道韩国会有夜晚可以去吃东西的地方吗？因为 日本 好像没有。 他们很多，他们就是甚至那个叫什么、啊？猪血汤、猪血肠汤哦，反正就是那种小吃类啊，他们都开24小时的。 他们有夜市这种东西吗？ 夜市有，可是它不是像台湾那种，就是。很紧密的摊贩，可能就是一条街很大，也有可能我去的那个刚好是这样，一条街很大，然后就是一个摊贩这样子。 嗯， 对。但是他们因为韩国的夜生活很丰富了， 哦， 对， okay. 所以像俊他那时候很常在外面就是在网咖打电动，然后打到很晚，然后就说要去吃炸鸡，或者就是要去吃什么汤饭之类的，猪肉汤饭。 便利商店吗？ 有，但他们店便利商店好像没有台湾那么 Seven 那么方便。 那是24小时的吗？ 应该是啦，我不太确定，因为毕竟我之前也才去过一次而已，所以我其实不太担心生活机能啦，只是就是一些台湾的东西比较没有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去到那边，我就是真正的没朋友了。 重新开始一个生活圈， 对，重新开始一个生活这样子。但因为以前就已经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所以我大概都知道会有哪些不方便。 我想知道，就是因为你这次其实去的目的主要是跟俊见面嘛， 对。 那念书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辅助你去那边的功能而已，那你会认真做这件事吗？ 会啊，因为钱都花了。 OK OK， 我就阿桑啊。 他们的学费是？就是语言学校的学费。 语言学校的学费的话，它一季的话是三万多块 台币吗？ 台币，台币。所以我那时候报名半年嘛，所以差不多6万多块这样子。 对， OK， 所以其实 算贵吧？ 算贵吗？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读过什么语言学校，所以我其实对那个没什么概念这样子。但如果是以我自己的经济去考量的话，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负担这样子。 半年的话，等于你每个月需要先出10000块在语言学校上，然后再加上你还要在生活，然后租房子这些的， 对， 那其实还是一个蛮高的开销。 确实，但那时候的话是，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俊就在那边嘛，然后他那时候也有跟我沟通过，就是他想要帮我出这一笔钱，然后他会觉得是我是为了要去找他，所以就是过去这样子。那后来我之前就讲过啊，我会觉得就是好像不想要让对方就是花费这么多，好像我会怎么讲， 有种欠他的感觉。 对，花别人的钱这件事情，我就很不能接受。 你每次都会觉得手短。 对，我就是手就很短，跟小叮当一样，手很短这样子。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协调讨论之后，就是他出2/3，然后我出1/3这样子。 OK， 就是还是我们各出一半。我有点忘记了，但反正就是我后来还是有负担一部分的学费这样子。 OK， 那工作的话，目前其实之前有提过说，就是工作可能会想要找代购吗？那你觉得代购这部分是可以 cover 你在那边的生活吗？ 老实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代购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没有说把这个代购就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吧。我觉得现阶段过去的生活目标，第一个可能就是好好的跟他生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第二个可能就是我毕竟都花钱了，所以我想要把语言学好，我可能会想要花多一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如果在那边生活适应 OK， 已经有余裕了，我可能才会去考虑到代购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平常可能有在画图，那可能就是接看能不能接一些画图的小案子这样子。 OK， 觉得目前有信心可以跟韩国人面对面讲韩文吗？ 没有啊，一点信心都没有，超没信心的。 你觉得讲是不是真的比较难？对你来说，你觉得书写这件事情比起讲更难吗？因为我其实觉得韩国的文字非常难懂。 我觉得讲还好，我觉得听跟写比较难。对，听的话就是因为毕竟我现在学的就是固定的文法，可能就会讲什么句子，那我讲得出来。可是当他如果问他什么问题，他回答我噼里啪一大堆，我没学过文法，那我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现在的话会变成一个很好笑的状况，我跟俊讲韩文，但他用英文回答我。对，但我有时候会问他说，那这个韩文要怎么讲，那就噼里啪啦 讲。他没有办法用韩文回答你吗？还是其实他是觉得你会听不懂？ 我会问他说，那这个韩文会怎么讲，然后他就讲了一串，我说 OK 听不懂。对，但我还是会就是大致上去听可能会怎么回答这样子。对，所以要说去那边我能不能跟别人沟通，我就已经做好我可能会没朋友的心理准备，短期内啦。 我是觉得应该还是会遇到华人啦，就是 一定应该会 啦，语言学校里面。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就是想说可能就把韩文好好的读好， 希望你可以在那边遇到跟你大一的时候遇到室友一样的人。 谢谢，我也希望这样子。 然后之前其实私底下我们有聊过，就是韩国的租屋模式其实好像蛮特别的，可以聊聊看。 韩国的租屋模式有几种啦，像一种就是跟台湾一样，租金比较高，然后可是就是家具都全部附上这样子。那个的话就是好处是都有附家具，然后可是坏处就是它的租金很贵，可能就会比台北还要再贵很多。然后有另外一种的话是考试院的话就是房子很小，可是租金很便宜。 考试院它是一个租屋的模式的名字吗？ 对对对，就叫做考试院。然后但它的话就是房子非常的小， 然后租金很便宜，可是它就是可能就一个书桌一个床，然后跟一个浴室就结束。 难怪叫考试院的。 对对对对，可是他们那个的好处就是它的租期不会很长，你可能可以租个几个月或者是半年，如果只是短租的话。然后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房东会附餐呐、啊。 还会附餐， 对，有些会附餐，或者是有些可能就是会帮你洗衣服什么的都有可能、 嗯、 可是听说这种考试院的制度好像就越来越少了这样子。 嗯，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文化，是他们会需要付一个很高额的保证金。 嗯， 但是他们就是付完那个很高额的保证金之后，你每个月可能就可以付很少很少的租金，或是甚至不用租金这样子。 我想问问看韩国有没有那种就是譬如说好，譬如说你每个月租房子，可能这一栋房子是20000块，你有没有可能租到某一个金额之后，这栋房子就是你的？ 没有， 没有这种模式。OK， 有哪里有这种模式吗？听起来很好、欸。 欧美会有。 Oh, OK， 对， 没有。他刚刚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很高额的保证金呢，就是是你租期结束之后，你可以拿回那个保证金这样子。 嗯， 对对对。但通常台湾人过去的话比较不太可能做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他的保证金真的很高额， 大概是 像以我们这一次，因为像这一次租的房子其实都是均他那边去处理的、 嗯、 对。那像以他的租的那一间房子的保证金来说的话，就要8000万韩币。 8000万韩币？8000万哦。 对， 對，8000万韩币 啊，是台币？ 台币大概快200万。 200万、哦、 对。所以你就可以去预想到说，那台湾人怎么可能拿出这么高的金额然后去租一间房子。所以那个比较像是韩国人会去做的一个租屋的模式。但我听俊说好像现在这种就是压保很高的保证金的房子也越来越少了这样。那像这种像这种房子的话，它就是一个空房，等于是 你要帮他布置。 对，你可能需要帮他布置，你可能需要买床或是什么的。 最后这些东西要留或是要带走是可以你自己决定吗？还是一定要清空？ 可能会需要跟房东讨论，有些会留下来，或者是有些可能就是会需要带走这样子。但我觉得那一间算还不错，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了，但是那个时候是那一间房子的主人，他就是在那边住很久了，后来他搬走之后，那个叫什么房东他是有全部重新就是整修过一遍、 嗯、 所以他是给我们新的那个叫什么新的洗衣机，然后新的冰箱，然后跟重新整理过的新的厨房这样子。 他的房型是什么？ 他的房型是一客一厅吗？一厅一房， 一房一厅 对， OK， 就是有一间房间，然后你们的客厅饭厅是连在一起的。 对对 对， 對， 然后有厨房， 有厨房，然后 感觉就是俊就必须要有厨房，俊都买煮饭。 我不知道欸，因为他之前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好像也还好。 OK， 对，给妈妈养这样子。对 ，OK， 对。 我其实也是一个推崇要就是你住的地方跟你平常生活的地方要分开，就是要有厅有房。 嗯， 在我住完有厅有房的房子之后，我开始没有办法去回去住在以前的套房，就等于你全部的空间都在同一个地方。 对，会。怎么讲，你就是有点被锁在这个小空间里面的， 你不管做什么都在这里面的感 觉。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 好处就是我们 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坏处就是它可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会需要准备这个很高额的保证金。它也不是 200万、欸、 对，它也不是自己手边就会有这个钱。 嗯， 所以他们的话是韩国政府会有提供贷款的方案这样子。 嗯， 有点像青年贷款那样子，然后就是你可以贷这些钱，然后你每个月可能固定缴多少钱，然后利率比较低，就有点像是你变相的慢慢在存钱这样子。 所以会等于你他一方面去付了这个200万，然后一方面付给房东这个200万，然后他要去还政府钱，然后一方面他又要再付剩下来的租金。 对，他剩下来的租金的话，一个月就是差不多8万韩币吧，所以就差不多2000块台币左右。 非常便宜耶， 非常便宜。你知道我现在这一间就是快要9000块。 我知道，然后烂的跟一样。 对，烂的跟 B 一样。对，然后刚我们为了要准备这一集，所以我就是有在问的详细一点。他就说可能包含还贷款的钱，然后跟租金的钱，还有可能包含水电的钱，全部加在一起顶多也就25万韩币，就大概差不多5000块左右一个月、 欸、还是很便宜啊， 还是很便宜啊，不管怎么样都比我现在 5000块在不管是新北还是台北基本上你就住到鬼屋。 对啊，或者是茅屋吧，茅厕。 所以我在讲，就是我想要离开台湾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生活的品质真的很难维持在一个一定的水准，而且像我现在的工作等于是说我每次拿到薪水之后，我的三分之一就全部拿去付房租，可是我付了，比如说我付了一年，我付了两年，这个钱就是给房东了，我不会拿回来任何东西。 嗯， 可是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好处就是，我一个月可能缴少一点的钱，可是我最后那一笔钱我是拿得回来的。所以像以前我住过澳洲的房子，跟之前也有住过韩国短暂的一些房子，我就觉得怎么样比起来都是生活的那个品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有点就是让我，尤其是现在这个房子，就是让我加深就是休想要我继续住在这里的一个念头。 刚刚就是灵儿让我看了一下，就是冬天的时候这个房子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全部都是霉， 发霉的很严重。 嗯， 他现在那个你刚刚看的那个衣橱，是我已经上个礼拜全部都擦过一遍，而且我擦得很仔细，但是隔了一个礼拜，它就是霉菌又全部再长出来。 然后它的就是墙壁是会渗水的， 对，所以我真的很没有找房子的命耶。我那时候就是刚搬进来的时候，我们还说哦，这一间应该就还好， 然后结果你屋顶漏水，然后那个马桶又破掉， 对，然后现在又发霉，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找房子的命，我是被诅咒耶。 没事啊，你在韩国那间是俊找的，想必应该是没事。 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很烂，我就会深信是我带塞。 你就会就是直接闭眼睛让俊来找一间， 就是我不知道耶，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让我找好房子，我真的觉得心好累哦。 可是你那间签了两年，然后你的学生签才半年。 他的话就等于是说有一点像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他就是独立自己出来住这样子啊。 Oh, 他原本是住家里，但是他是跟我说就算我之后回台湾，他还是会继续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他就等于自己独立出来住了。 okay. 就不住家里这样子。 OK， 所以这间房子你们之后会一起到那边生活，就是那一间房子就是你们家。 对，我们会住在一起这样子。 那俊这个房子跟俊原本的家离很远吗？ 大概也是差不多开车大概30分钟吗？不会到特别远呢。 okay. 而且很好笑的是，我们住的那间房子楼下就是他弟弟的房子。 哦、oh. 他弟租在楼下。 OK， 这可能也是他有一部分想要搬在就是在签那间房子的原因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他就觉得可能楼上楼下可能比较好噪音，或者是他可能有时候可能可以再多关心他弟弟之类的， 可能一起回家 之类的。对啊，所以就是我其实很感谢他，因为我其实已经比别人就是还要有很多优势。像有一些留学生是他在韩国没有认识的人，他可能要找房子什么的，他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嗯， 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偷吃步了，但我偷吃步偷吃到我都还是觉得很辛苦。 我有感受到，因为其实我们后期就是可能一月之后要约录音都有一点难。 对，因为我有点把自己逼死，因为我工作是工作到一月底， 嗯， 所以我28号今天30号，我前两天才刚离职。 嗯， 我那时候有点想说，哦，我就是维持住最后的温柔，想说大家年末很忙，就是帮大家，就殊不知 把自己弄得要死。 对，把自己逼死，就是房子也整理不完，然后就是工作也交接不完，然后就是把自己搞得很崩溃这样子。然后直到现在，就是这个礼拜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干，我下礼拜就要走了。 对啊，你2月9号吗？ 对，2月9号就要走了。 哦，还有一个很精彩的，就是你原本是2月11号的飞机， 对， 然后因为疫情那个班机被取消，然后提早。 哦，你知道我那时候当下超崩溃，那时候我还在上班。 嗯， 好，那上班然后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收到 email， 然后我整个晴天霹雳，因为我之前就有听说，就是可能某些飞机会容易取消这样子，但我想说，我那个 没那么衰吧， 对，没那么衰吧，或是那个航空公司才刚刚重启了，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又关起来，就好死不死就真的给我取消航班。 取消航班还是你那个航空公司关起来？ 取消航班。 嗯， 取消飞韩国的那一班飞机。 嗯， 对，所以就等于那个当下很好笑，因为我就是订好飞机之后，我就是连前一天要住的旅馆跟我前两天要做的那个 PCR 的检测我都已经都预约好了，等于我全部都要重来。 嗯， 然后就等于那一天的时候，我就是 赶快跟君联络，然后跟他讲说我们可能是要改时间，还是要改到什么时候，然后去飞这样子。然后因为他要来载我，那他从大邱来到讲一下现在的现况，就是韩国的飞机是只飞仁川机场， 嗯， 他其他的航空公司是没有飞国际的这样子。 啊，仁川在哪里？ 仁川是在靠近首尔的地方， 嗯， 再过去一点这样子。所以他从他那边开车要来载我的话，要花3个半小时。 三个半小时？ 对对对，所以等于是说他可能是要那天工作请假，然后那可能就会需要他请跟他老板去协调说他那天 O 不 OK 这样子。 来回是7小时 ，Oh my god！ 对啊，超好笑的，因为我飞过去也不过2个半小时，他要比我先出发，对，他很坚持要来载我，我也觉得哦，就是可能我就需要有人带我回家。 或者 人生地不熟，其实很紧张。 嗯，好，我们在进最后小单元之前，就是我有一段话很想要跟零二说。 哦， 对，我原本是想要写信，然后结果我发现我最近也是因为过年的关系，所以我们俗称的月底提前了。 嗯， 月底提前了2天，然后就变成看月底跟月初的事情，因为等于我们也没有月初了。 对对对对， 月底月初的事情啪全部挤在就是， 因为今年年假比较长。 对，我差点死在公司，所以我后来就是打了一段小小，可能就在100个字的话，想要跟明二说。好，那我要开始念这一段文字了。 请说。 就是，嗨，明二，这集上架的时候是你在韩国生活的第一周，换一个国度的租屋处有没有脱离诅咒了？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有一天觉得很难熬。韩国跟想象中不一样，也请你给自己一个大大的鼓励，试着转弯，试着拓展舒适圈已经很棒了。最后想跟你说 I'm on air and I'm here， 5520永远是你的家。 哦 呀，说完了，赞。 哎，我最近就是因为一直在告别嘛， 嗯， 所以就是有很多朋友会写卡片什么给我， 嗯， 大家都很感人，都说如果在那边待得不好就直接回来没有关系，没有什么， 嗯，对，我其实最主要也是想要讲这个， 我觉得哦，很感动这样子， 嗯， 谢谢大家的祝福 呀， 我会努力的。 你就希望你在韩国一切顺利，就是听这集的时候可以就陪你度过，就是在韩国的第一周这样。 那时候我应该还在隔离这样子。 哦，我刚刚原本是想说第一周你可能正在整理新房子或干嘛，突然忘记你还有隔离，嗯。你隔离是隔7加7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原本上个礼拜之前是隔离10天，然后可以居家隔离这样子。 嗯， 但刚好昨天还前天的时候，他们有改政策，就只要隔离7天这样子。 哦，是居家隔离7天还是7加7？ 居家隔离7天， 不用住在饭店里面， 不用住在饭店里面， 所以等于你就是会直接就进入那个 住的地方。 嗯， 对，然后在那边关7天，然后我就自由了这样子。 会有人管你们吗？ 会有政府的人会打电话来，或者是直接登门去看你，就是 有没有乖乖在这里。 对，所以我超紧张的，因为我韩文不好，然后我还跟俊就是演练了一下，如果他打给我，我要说什么这样子，我还跟他说，我需要跟他说我是外国人吗？然后说我韩文不行吗？什么？ 跟他说可以 in English 吗？ 对，因为我还很紧张，我还写信给就是学校的老师，问他说，就是可以讲中文还是英文的吗？他说他们只会讲韩文。我说靠腰，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就我俊就跟我说，你只要跟他说你没事就好了。 政府人就是你练习的第一个对象， 很紧张哎。 没事，透过电话还好吧？ 我就听不懂啊，我就不知道他们讲什么，啊，就我讲电话就很紧张，这是我觉得他现在最害怕的事情。 好，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之后的话，我们如果在那边生活还 OK， 我们也可以来聊，就是在韩国的跟大家分享在韩国的生活这样子。 对，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远端录音了。 对， 然后前几天尝试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远端录音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脸，所以没有办法给一个及时的回应，所以就很容易在电话另外一端一直跟人家嗯嗯，那你们之后就是听到音档，可能就有很多 嗯 对，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回应，就是对于录音来说还是会比较好，就是我可以听到对方的回应，我会觉得比较安心啦，应该这样讲。 我相信到时候520应该会就是 有更多话可以说吧， 有更多话可以说，而且主要是因为到时候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中文，所以我还至少一个月还有一次的机会，就是可以跟 你练习中文的机会就在这里嘞， 也不用到练习啊，就是我可以畅所欲言的时间这样子。对，所以到时候可能我的话比较多的话，就大家包含一下。 韩国跟这里有时差吗？ 只差一个小时。 OK， 那还好啦。 对，所以 OK 的。嗯，就是还是会持续的去产出，因为其实我觉得最近不知道什么，好多话可以讲。 对啊，我们刚上一集聊了一个半小时，大家就是请耐心听完，谢谢你们。 对对对对对，都我们的肺腑之言啦，肺腑之言。 对，那我们来进最后一个小单元吧。 好， 那换你先推荐。 我这次推荐的，虽然我上一集推荐的也是歌，但我这一次推荐的也还是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我只要一听就会爆哭， 那你还是不要放出来好了。 不会放出来了，但是这首歌就是所有跨国远距离恋爱的人听到这首歌应该都会非常的有共鸣这样子。 Okay. 对，这首歌的话是很久以前的老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哦，我超喜欢这首的。 我以前对这首歌我听过，只是我对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我从就是自从我开始跨国远距之后，我看到歌词，我光是第一句我就不行了。 你喜欢的是哪一个歌手唱的？ 我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后来梁静茹跟艾良他们有合唱的版本。 哦，我知道。 对 对。 你也很喜欢那个 MV 吗？ 对。 好 ，OK。 就是我昨天就是又重新回去看，我光是看到第一幕我就已经开始在翻泪。他开始唱的第一句的时候，我就已经哭得很惨了。 那我也讲一下我喜欢的版本，我喜欢的版本是刘明湘的版本，大家两个都可以去听听看。 嗯嗯， 就刘明湘的声音就本身就是我本来就很喜欢，然后他又有点 ABC 腔，就很喜欢。 对，就是我相信只要是有同样经历的人，听到这首歌一定都会知道，就是跨国的远距离有多么的心酸。 嗯， 跟痛苦这样子。 嗯，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这一世不要再有这样的经验。 希望去韩国一切顺利，然后就会一直待在那边。我之后去韩国就有地方可以去了， 没问题。 Yeah! 好的，那换我推荐。我想推荐的是我前阵子去看的舞台剧，叫《饮食男女》，它是李安的作品，然后改编成舞台剧。我在看完舞台剧之后，我又回去看了电影，就是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我觉得舞台剧并不逊色。那高雄跟台北的巡演都已经演完了，接下来应该就是三月在台中，还有再有三天还两天的巡回。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不会推荐你先看完电影再去看舞台剧。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小惊喜，可能我觉得你要在那个当下有感受到那个震惊才有效果。 嗯， 因为如果你先看了电影的话， 有点像暴雷吗？ 对，你会被暴雷。嗯，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要在看饮食男女的舞台剧之前先去看电影，但幸好我没有。 嗯， 对，为什么会想要去看这部舞台剧？一方面是因为我最近合作的我最近合作的声乐家是有演这部舞台剧的，是张世佩老师跟聂云。 嗯， 就是这两个最近跟我们合作的声乐家。然后再来是之前我有提过有读者回信，就是那个就树底学姐，她是这场演出的现场乐手。 哦， 对，所以就是引起我高度的兴趣。那一方面我会很推荐的原因是这个学姐她的在我觉得以音乐来说，他在这部剧担任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就是有很多他的 solo， 然后他是一个吹竖笛非常非常好听，然后很细腻很细腻，我觉得他有为这部戏带来加分的效果。 嗯， 就是有了他的情感堆叠，再接演员进来唱歌什么的，是非常流畅的。 嗯， 对，所以就推荐大家三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台中支持一下《饮食男女》这部音乐剧。好，可以总结一下，今天推荐的是， 我推荐的是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好，那我推荐的是三月在台中的《饮食男女》的巡回。 好 ，OK。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我们。 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或者是想鼓励零二的，或者是你去看了音乐剧，然后你去听了歌，然后有感想，都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5520podcast@gmail.com。 Yeah, OK, 那就这样啦，我们下次听。 好啦，今天先这样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 嗯， 好啦，先这样啦，拜拜。 拜拜。